谢谢这位夏老师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我也会经常遇到这种人提这种问题，就是说中国的国情特殊，中国人口这么多，民族这么复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实践，所以中国不应该匆忙的、仓促的搞民主。我其实觉得，当然中国不一样，但是其实人类历史上，比方说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时候，其实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国家来推行真正的民主制度，所以任何国家在它的建设民主的时候，都有它特殊的一些困难，或者说一些需要克服的障碍，这一点并不构成一个理由。也是人口，如果说简单的按照地理人口与地理环境的地理的幅员来比较的话，中国其实，如果真正以人口和地理幅员来去比较的话，中国其实比日本人口要少。中国的整个的西北地方，很多地方都是地广人稀的，并不是。我觉得人口多也有人口多的好处。比方说，当年麦迪逊他们《联邦党人文集》啊，这个书好像最近比较有名气，因为某些同志读过啊。那么《联邦党人文集》里边就说，其实在一个大的国家里边，民主制度反而因为族群的多样性，或者说人多，他人多不容易保持，像一个小国家，永远会有绝对的有多数，永恒的多数和永恒的少数。而人口多、文化复杂的国家，反而不容易形成那种永恒的多数和永恒的少数。比方说，涉及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少数和多数在变动，在有些要一些涉及到一些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这个问题上，这个人是属于多数派；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同样一个人可能就属于少数派。这样的话，反而会形成一种不容多数人的暴政，其实是民主制度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而人口多、文化复杂，反而形成了一个制衡，对于多数人暴政的制衡。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加开放的一种眼光去观察人口问题，不要把简单的把它视为一种就是阻碍民主制度的一个弊端。除了翻大饼方式以外，能不能有一点走出这个恶性循环，逐渐的建立一个正常的人的制度、正常的国家制度，来使得我们不再去改朝换代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在过去的这个40年的改革开放，其实是有一定的机会来去走出来。比方说，在198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官方和民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国民之间，它存在着一个良性互动的问题。比方说，当时的平反冤假错案，当时的逐渐的去不允许再搞个人崇拜，党政分开等等。我觉得邓小平其实是在尝试着走出来这条恶性循环的。但是呢，邓小平也有他的自己的一个局限性，因为他好像最核心的那部分的改革，他始终是回避的。他似乎有一些顾忌，比方说顾忌自己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如果被彻底否定的话，他个人好像接受不了。那么另外，他好像有点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这种心态，他似乎觉得他一直在强调说，现在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不要急于去解决，我们后人会比我们更聪明、更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他完全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中国这样的一种深刻的改革变革，其实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东西，而且需要某种非理性的，也就是说一个非常具有那种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的那样一种决策，其实非常重要。那么邓小平走了以后，这国家后来的领导人就再也没有那种我们某种术语叫卡里斯马式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了。因为他们都是很平庸的官僚，偶然就走上了大位，然后呢，他们没有办法去推动邓小平都不敢推动的改革，他面临的问题都是邓小平都回避掉的， 但是他怎么敢去重视这样的一种风险极大的一种变革？所以，这样的话就留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或者说我们能做事情的空间到底是什么？非常有意思。比方说司法改革，其实我个人在过去的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一直热心的去推动，就是因为好像感觉到这是一条走出恶性循环的一条通道。司法改革其实充满了技术色彩，比方说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教育水准，确立司法考试制度，然后改善法院内部的一种管理制度，让法官有越来越多的一个独立的权限，去独立的裁判案件，并且独立的承担责任，提升司法的公正性。那么这个证据制度啊，律师对司法程序的参与啊，检方权力的限制啊，你听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技术性，不涉及到很大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想去推，但是后来其实在十多年前已经发现，其实如果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条改革的通道其实是被堵住了。那么现在的路到底在哪儿？我觉得其实呢，如果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的话，其实也不难发现，比方说你会认真的去培育社会的组织化。我们搞社会主义其实最大的悲剧在搞了70年社会主义，最后把社会给搞没了。最后是他何谈社会主义啊，这国家什么这个当年严复批评的情况叫持柄寸权系归国家，全部都是政府控制，都是党控制，那这国家的社会的生存空间没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让大学自治，让商会企业家们能够获得真正的独立性，让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包括信仰者的组织，比方说信仰共同体，信奉基督教的，信奉伊斯兰教，大家都有相对独立的一个空间，来去形成一种多元化的支撑社会的一个力量，然后能够使得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稳定。它的当进行转型的时候，这个社会多元化的支撑总比一根柱子的一个房子要坚实的多。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你如何去把权力下放，也就是说不要，我觉得最近这些人有点迷信所谓的举国体制，中央集权。其实一个稳定的机制恰好是让地方能够真正的分权，也不要让老百姓不断的到北京上访。那么地方的事情就是地方决策，地方决定，而不要事事由中央来去控制。这样的话才能够使得地方也具有一种创造性，有一种活力。所以地方自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另外在新闻自由啊，慢慢的去放开，而不是越来越多的控制，让大家能够真正说老实话，无论是官方所追求的官场清廉，还是人民本身的创造性，都离不开一种更加自由的表达。宪法规定了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去落实这宪法这样的一个规定，让人民能够自由？而且腐败问题，你说老实话，现在的种种说辞，说怎么什么打击打老虎打苍蝇，一个不给人民以言论自由的国家，任何所谓的反腐其实都是政治斗争，没有真正的反腐，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再就是我觉得还要继续推动司法本身的职业化和司法本身的这个公正性。怎么去提升，其实也离不开不要让这个司法本身受到那种意识形态组织的一种严格的控制、严厉的控制，让他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真正就是依照法律司法本身的逻辑去裁判案件。这样的话，为社会的转型又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保障机制，同时也能够把正义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幅图是一个 这是一个当年显示当年的那种黑船到来的场景的一个这个叫沙盘一样的模型，然后四艘战舰，然后 都是吨位，都是很大吨位的，有炮，这个最大的这艘乘员是300名乘员，300名，他们总共来了600多人，那么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还原的一个场景吧。 啊，贺老师，这个您帮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本。 哦，这是那个这个伊豆守，他是当时的这个浦贺这个地方的行政最高长官。同时也是受将军的命令指示来去做总体的接待和基本的谈判任务，都是由他来去完成的。这个人很，当时留下了许多记录，他自己的日记记录了当时他怎么去跟美国进行交涉。 跟佩里将军也是他去谈判。 他去，对，进行谈判，但其实后来幕府本身也派了一些官员直接来参与谈判。对。 你把图给发上去了，贺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啊， 这幅， 这是你可以发现远处是一些巨型的战舰，然后近处是一些登陆的小艇，然后正在这个场景就是，当时的佩里率领着海军部队登陆的那种景象，这是美国方面留下的这个作品的样式，所以把美国的军人。会的都非常的威武，当然，其实他们本身也非了不得，他们的军服啊，他们的武器，他们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装饰，都特别的让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是留下的一幅画， 这是美国人留下的。 对，这是美国人做的，日本人做的，把美国人画的就不这么好看， 谢谢贺老师。 日本人，的确，日本的近代或者现代的民主都离不开向西方学习，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占领当局，通过非常严厉的改革措施来去在日本引进了许多的西方式的民主、宪政、法治这些个措施，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至于日本人现在算不算是一个正常国家？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日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话，可能跟日本的现在的极右翼的观点有点相似，因为只有极右翼的人说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我们需要恢复，比方说正常的军队，这个就很可怕。那么现在他们在仍然有美军，驻军。担任很重要的防卫任务，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完整的一种自我国防的国家，但是就国内的内政还有外交的基本的方面，那么它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独立的国家，而且它的国计民生、议会操作、司法运行、新闻的运作。这个没有任何说是一个殖民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认为它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正常国家，不是一个不正常国家。那么它的制度的运行中间到底跟日本人的信仰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坦率地说，在西方，我们可以非常有我个人也参与翻译的那个 Burman 的法律与革命，那么他们非常坚定的认为，可以说也有史料的支持，那么西方的近现代的这套这个宪政制度、法治等等，的确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督教的基础，甚至包括11世纪、12世纪、13世纪这样的一种罗马教廷所推进的一系列的，所以叫宗教皇革命，也可以说是西方国家法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型期。这点在西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任何国家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都离不开基督教这样的一种信仰，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法治的基础既包括信仰层面上的，神学层面上的东西，同时也包括我们在世俗的制度方面，比方说对财产、 安全的保障，对于交易安全的保障，对于公民的相当多的一种日常性的权利，包括新闻言论自由的权利的保障，这些个保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跟基督教的信仰有那么深切的关联，所以我们需要去在这个方面去做努力。我不大同意说如果中国不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中国的法治就根本没有希望，这个观点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赞成。另外就日本的信仰层面来说的，日本人的信仰层面来看，你看你到这个国家去，你会发现他们的确比方说你不像在欧洲或者说甚至在韩国那样旅行的时候经常看到基督教的教堂，这个地方的基督教的信仰者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多，那么也当然也看不到清真寺了，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可能有研究表明基本上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穆斯林的一个世界，但是日本并不是没有信仰，比方说有做过问卷或者说调查证明日本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国民都是神道教的信仰者，同时呢交叉的他们经常也是佛教的信仰者，那么他们有信仰，但他信仰特别不同于基督教，在对神的前进，包括每个人死以后都会变成在日本人观念中变成一个神的样的一种意义来说的话，他们的神是一种非常多神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们的非常前进，到神社到佛堂去做某种佛事，结婚的时候到神社去结，死以后一定要他的坟墓由一个佛教的寺庙来进行管理，这方面其实他们还是非常虔诚的，非常认真的对待信仰的事物，所以我想如果说信仰非常重要的话，那么日本他有自己的这一套信仰，其实也是可以支撑一个国家的许多的制度的运行的。关于战争责任，日本侵华以及在整个的世界范围内的这种非常可怕的这场战争，那么这背后的一种决策过程到底是哪些人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是天皇还是那些个国家的重臣，包括军方的一些高级官员，那么我觉得现在看历史有时候是真是这个众说纷纭，那么比方说按照最近有一本书，我忘记了书名，叫《日本天皇及战争责任》，那本书也是西方美国人写的，好像。那么对于天皇的战争的责任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指责，他有非常多的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证据。这位学者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指责，认为天皇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有不少学者认为那本书写的其实非常的不合格，这证据方面不够扎实。那么我还经这有许多人可能读过约翰托兰的关于日本帝国的兴亡啊这样的书，那么他的书里边解释的认为天皇不应该承担很多的责任，认为他描述了一些御前会议开会的场景，包括后来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宫内大臣所提供的一些个证据，证明天皇确实是一个沉默的观众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但是即便是沉默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我认为我不能够接受能够说日本的昭和天皇对于战争没有责任这种说法。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日本的最近有一本书出版了，似乎也是日本人写的吧，就是讲战争期间陕北那边的和日本方面有非常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人的基本的推断是潘汉年之所以后来那么悲惨的命运，是因为他掌握的机密足以 颠覆人们对于传统上面共产党是抗战的主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非常的微妙，比方说这个日本的飞机经常轰炸重庆，但是日本的飞机从来没有飞炸过延安。倒推的证据，比方毛泽东大度的豁免了日本的赔偿责任，甚至有一些记录表明说毛泽东其实内心里边觉得好像日本的侵华给了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个人真的不是专家，只能够说我回去再好好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研究。刚才有一位随团的我尊重的老哥说，这位提问的朋友应该提供一笔经费让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专题研究，给多少您照着办。关于中国的民主的途径，其实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去反思思考的问题。但是如果以现在村民自治这样的一个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其实都是很失败来去证明中国不适合搞民主，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倒因为果。其实原因在于其实并不是真心在搞民主，所以这个民主就搞不起来，所以就各个地方都失败，比方说黑社会啊，或者说家族势力的这样的一种生长的一种崛起。这恰好是因为其实这个村民自治本身不是一个真正要搞民主的制度。那么关于农村民主制度怎么去建立的，其实首先要真正的让土地的问题得到解决。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因为农民是以拥有土地并且以土地的为主要生计来源的人叫农民。如果是从这个定义来说的话，中国的农民没有一寸对土地的所有权，那么其实他们与其说是农民不如说是奴隶。所以奴隶怎么可以搞民主呢？如果一个农民没有土地的权利，那么他凭什么，或者说他以怎样的一种人格去进行民主，就搞不清楚了。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党的权利在乡村的存在的问题。那么实际上现在权力的架构方面仍然是每个村的村委书记、村的书记在真正的一把手，所以选的人只不过是选了一个二把手没有多少权力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它是一种两层皮的一种状态。就像坦率的说，就像我们有时候也有时候在大学里边也建立一个基层的教授会，但是那个教授会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权利，所以大家就不愿意参与，不愿意参加。就像我们不愿意去选举什么海淀区人大代表，那完全是假的民主嘛。所以我想民主应该是，如果国家真要推行民主的话，那么我认为现在不应该从最基层的农村开始推行，先从最高层开始。比方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总书记的要就有几个候选人来进行竞争拉票，然后演讲互相辩论，然后让这些代表们能够自由的选择谁能够成为真正的总书记。然后全国人大这个层面上选总理啊，选这些东西都人大委员长啊都可以采取真正的竞选。然后呢让所有的全国的电视直播，让全国的公众都能够看一下民主是怎么玩的，民主是怎么搞的。如果这些方面规则不熟悉的话，我觉得可以把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方面的一些活动的一些个相关的电视片啊纪录片啊，甚至美国有一个频道叫 C-SPAN， 那个频道是一个专门的政治频道，议会的辩论都在上面直播，然后选举总统选举的竞选啊什么东西。这样的话我们领导人下到我们的每一个像我们这种平头百姓，我们都可以看这些片子来去学习一下的民主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所以我认为当然民主也离不开一些辅助性的制度，比方说相对于民主来说是一个辅助性的制度，比方说言论表达的自由。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很 真切的去了解到一个候选人的情况，除非新闻界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揭示。所以新闻界是一个民主社会的瞭望塔，它会非常好的去观察每一个社会的动态，每一个人的情况，然后给予揭露。那么美国好几任总统说白宫是一座玻璃房子，其实之所以是怎么是一座玻璃房子呢，就是因为有新闻自由让它变得更加透明，政治是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取信息的，这点是对于我们比方说选像投谁的票啊这些决策的时候能必须获得这样的一种非常真切的信息，然后我们投票才会有一点依据，到底我们的利益所在是什么，相关的当事人能否真正的代表我们的利益，能够很好的去表达出来，这个都是信息非常重要。所以英国的18世纪的文坛祭酒塞缪尔·约翰逊说古希腊古罗马其实是一个野蛮人的制度，他之所以那么说是野蛮人制度，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报纸，没有非常透明的政治的运行，非常透明，非常让人们的能够了解，所以选举经常是很盲目的。我们怎么去能够这个建立一种更加明智的理性的民主制度，这点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总算腾出一点时间来，刚才因为在横滨看他们的开港纪念馆等等，比较没有来得及回答上午有几位朋友的问题，或者说对这些问题尝试做一点回答，像王栋先生提出来的日本和中国的文化关系，他的大意是说因为中国一直对日本实行文化上的一种非常强大的高压的一种压制性的一个灌输，所以引起了日本的反感，后来日本有势力了就对中国进行一种惩罚性的一个政策，大概是这个意思，我想回应一下这个观点。在历史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其实在政治领域中间从来中国没有实现对日本的一个像对朝鲜对越南那样的一种文化上的政治上的一个控制，所以日本经常自己把自己视为一种比较我很不受中国文化控制的，正像我们记得当时日本的圣德太子致隋炀帝的那封信里边抬头说日出之地天子至日落之地天子的一封信，这样的一种称谓表明了日本人没有把自己视为一个附属国的一个明确的事实。那么但是日本从很早从汉朝一直到隋唐一直到宋甚至到明朝，可以说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大规模的进行输入，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他们学习的非常虔诚，浅隋史、浅唐史、僧侣阶层，还有其他的到中国去引入中国的典章制度的这些个努力，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悠久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的文化深刻的影响了日本，但是这些个所有的输入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例如日本的文字，很明显日本的文字是两套系统，一套系统是日本自己本身的假名，但是其实假名本身也是用汉字的笔画所创造的一套拼音文字，另外一套是我们的汉字系统，日本人引入了大规模的引入了汉字，那么像在一直到德川幕府时代，那些个文人雅士们所做文章，许多的时候他们就基本上都是可以用中国我们今天说的文言文来进行写作，这样的一种写作的风格，我们今天读起来其实很熟悉。研究日本的历史可能不懂中国的语言文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他们把汉字把自己创造的这套语言系统称之为假名，而这个假字其实不是虚假的意思，而是临时使用的意思。那么把中国的汉字系统可以说视为恒名，是一种永恒的或者真的名字，灭真的语言。那么这样的一种称谓本身也说明了日本在文化方面他们对于来自中华的文化表达的这样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这种敬意并不是并不带有任何被压迫的那样的一种受虐感。其实一直到德川幕府阶段，或者说明治维新时代，虽然他们要脱亚入欧，但是他们的文化教育系统，教育中间的教养系统中间，中国文化的比例仍然是巨大的。像许多日本人说起来，觉得三国根本不是什么中国做外国的作品，其实就是跟日本本身的作品，包括司马辽太郎。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司马辽太郎为什么叫司马辽太郎，这是一个笔名。那么他的意思是说，我是跟司马迁，我根本达不到司马迁那样的伟大程度的，很离他很遥远的一个太郎，叫司马辽太郎。司马辽太郎说起来，他说是我们这他们这代人，其实司马辽太郎前些年才去世的，他们这代人在读书的时候，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说起孔子、孟子，说起这个曹操、杜甫、李白这些人，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外国人，他们就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日本历史的一部分。像这样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很诚恳的去接受中国文化，包括比方现在的天皇，明年就要退位。然后新的天皇要继位，那么继位的时候，他们要从中国的古典里边选两个字作为日本天皇的年号，这个根本没有人强迫说这必须从中国的古典去选字，他们就喜欢这样做。那么在长期的输入外来文化、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之上，对于日本来说形成了一个他们的。我们可以说他们的集体的一个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他们特别相信好的东西并不见得是自己生产的，他们不经常会觉得最优秀的文化可以从外边引进，正像当年森有礼跟李鸿章辩论的时候所说的那样的，他说我们日本人就是善于学习，过去我们觉得你们的汉唐文化是特别伟大的，我们就全方位的去学习，虚心的接受，那么现在觉得西洋的文化特别了不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再去学习西洋文化，这并不代表一个国家没有尊严，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当然长期的外来文化有时候在人的生活中间和人的国际交往中间，有时候的确会不会有一种某种内在的一种，比方说中国人到了日本经常会说，哎呀，你们什么东西都是从我们那儿学的，那么日本也会坦率的承认这一点。但是与此同时，其实的确，你说从幕府末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些倡导日本本土文化的一些个人物，像贺茂真渊，像这个本居宣长这些人，他们天天的像主张说，我们要去除日本的许多的。文化表现中间的汉意，就是汉族那个汉的意义、汉的意味，想方设法的凸显自己本土的东西，想方设法的去凸显自己本土的固有的东西，所谓神道啊，神道教里边有许多包括日本的极右翼的一些主张，其实都是这样的一种说，一定要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东西是最伟大的，外来的东西只不过起着辅助作用，这样的一种心理其实也表达了一种挣扎状态，也表达了一种说 其实我们自己有好很多好的东西，这个外来的东西并不见得那么好，这就是对于西方，近代学习西方的时候，他们也有所谓的和魂洋才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它是来自于这样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吧。这种心理状态究竟怎样作用于当年的对华的战争，我觉得这个点儿其实是不大容易去进行一种特别的论证的。我曾经说过一个假定，这个有点像文化的弑母，文化的弑父，就是说要把自己文化的父亲或者母亲给杀掉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自己一种非常非理性的反抗，这样的一种状态会不会有？我假定其实在某种潜意识中间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其实日本学习中国的文化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的自然的过程，大多数日本的头脑比较健全的日本人也会非常的乐于承认并且很自豪，因为他们这样的一种非常认真的学习使得他们的文化大多数心智健全的日本人包括许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会非常坦率的表达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化的一个敬意，他们也不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文化上被殖民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没有的。我想我们应该稍微更全面的去看待这样的事情，我就回答到这儿。 传不了就得上电脑了。 我们现在来的地方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庆应大学的校园，此刻正站在福泽谕吉的塑像以及福泽谕吉建校的时候所设立的那个演说厅，他说是演说馆的前面。那么看到这尊塑像就是特别的感动，最感动的是一看到这个塑像就想到10000日元了。福泽谕吉在近代日本的地位可以说是真正是对得起日本政府决定说把它印在面额最大的钞票这上面这样的一个地位，因为他是日本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出身于一个下层武士的家庭，那么很早就开始关注荷兰的兰学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他非常愿意去广泛的涉猎这种西方的知识和历史，那么很早就意识到传统日本的文化以及包括日本引入的中国文化存在着一种非常严重的缺陷，就是个人主义的缺失和现代文明的严重不足。那么在明治维新前后，福泽谕吉发表了一系列的自己的作品，包括文明论概略，包括其他的一些作品。那么他其实个人并没有太热心的参与到直接的政治生活中间，他只是发表一些自己的一种政治的观点、哲学的观点、对知识的一种解说。那么这种情况下边，他其实就很早就意识到创办现代的教育机构非常重要。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中国早期的大学基本上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包括山东登州的登州文会馆，包括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学，这都是传教士创办的。但是日本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早期的大学其实最早的大学是政府或者说像福泽谕吉这样的私人所进行的创办的，他们并没有多少教会的背景。我们站在这个校园里边可以看到比较非常早期的建筑，尤其是眼前这样的一个演说馆。其实这是福泽谕吉当时创办庆应义塾，私塾那个塾，义是仁义道德的义，庆应义塾作为一个高等学校，他特别的强调说必须要真正的引入西方的这些个著作，他利用 陪同日本使团到美国的机会，在美国购买大量的图书，其中还包括在旧金山那个地方买了一本英汉词典，这个说还不叫词典，反正就是英语汉语的对照的这样一个翻译的本子。那么他买了许多西洋的教科书，美国的教科书，回来以后就想方设法的说，要求大家必须要用英语和其他西洋语言来去讲课。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想方设法的原汤原汁的把西方的学术给引入到日本。当年也赶上了战争，庆应是在庆应年间创办的大学，叫庆应大学。那么后来发生了著名的一些内战，尤其是戊辰战争。戊辰战争的时候，这个地方战火纷飞，傅德玉其坚决要求我们的学校课程不能停，我们要非常认真的讲课。战火纷飞不能够打断我们对知识的热爱和知识的传播。他讲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他说只要清英一塾还在运行，日本就是一个文明国家。这是让人非常非常感动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明治维新150周年的纪念年，来到了庆应大学的校园里边，缅怀着这位为了日本的现代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个人物，心里边还是不免有些感慨万端。我们也可以说，胡适当然比傅德玉其要年代要晚。但是胡适应该说当得起中国的傅德玉其这样的一个称号，可惜我们的人民币上面没有胡适的头像，这一点是可能值得我们当局反省一下子的。好，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知道的一点点啊，那个傅德玉其本来是开始学兰学的，是荷兰语，可是后来他糟糕的发现自己这个语言根本没有用处，因为世界开放在说英语，这时候他就痛下决心自己学英语，并且呢冒着杀头和这个罪名啊，可以说游历世界，因为那个时候幕府规定不允许脱藩，不允许到国外去，他可以说遍历了这个世界各地，并且呢又后来做政府的翻译。福泽谕吉在做翻译的时候出现一次重大的事故，重大的事故就是1862年那个生麦事件，这个萨摩藩和英国发生了矛盾嘛，就是这个英国的商人不小心闯入了萨摩藩的那个仪仗队，然后当场有一个商人被杀死了，杀死之后那英国肯定要追究责任嘛，这个时候这个傅德玉其是怎么翻译的呢，就是当时的英国是严令萨摩藩藩主这个捉拿凶手，这个怎么赔偿损失，不知怎么他翻译不小心翻译成了严令这个是追查萨摩藩藩主，就是这意思。当时这个岛津久光就急了啊，这时候就说萨摩藩也不知道这个英国有多大力量，就跟英国打了一仗，这著名的这个萨英战争啊。萨英战争呢，它当然以这个日本的萨摩藩惨败为结果，但是呢也使聪明的日本人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个英国的力量和西方的力量，这是一个小插曲。第二个呢，福泽谕吉呢就是比别人更清醒的是，他不但全盘西化的这个指出了脱亚入欧啊，脱亚入欧上不止仅仅是指亚洲，是指讲日本要从旧有的这个儒家传统文化圈里出来，然后呢接受西风美雨，他是不遗余力的鼓吹这个的第一人，并且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在他生前呢，虽然他级别不高，做着小小职员，但他的著作已经卖的就是惊人的几百万册啊，可以说是影响巨大。在这里呢有一个更感人的是，这个福泽谕吉很早就意识到，如果我们日本人仅仅学习这个西方的这些器物啊，什么什么什么学校医院呢、救济会啊，这是有钱就能办到的事，但是呢除此之外呢，我们应该建构我们日本人的文明的精神。所以说文明的精神这是一个关键词，也是福泽谕吉在翻译过程中提出了文明开化，也是他创立的这个词成了时代的最强音。